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技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都是和科学有关系。每天晚上这个时段呢，主持人小段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科学。今儿呢，我们说的这些事情啊，里面有一些科学前沿研究，同时呢，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事儿。首先呢，说第一件事情啊，一项新的研究有助于升级回收常见的塑料。我们知道塑料制品对于现代人的生活来说太重要了，甚至啊，如果没有塑料制品，可能我们的生活的品质都没有办法保证。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样一则新的应用。这个应用呢，可以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现有的塑料进行回收，从而减少呢物资的浪费。 中国团队日前在英国《自然通讯》期刊发表一项研究报告说，他们使用金属基催化剂将常见的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塑料转化为有较高价值的化学物质和氢燃料，有助于对这类塑料废弃物的高效升级回收。PET 塑料在包装领域有广泛应用，如用于饮料瓶等。随着许多地方的塑料废弃物与日俱增，相关生态系统被严重破坏。消除塑料垃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将其转化成有较高价值的产品，称为升级回收。然而现有的升级回收技术并不理想。在这项研究中，来自清华大学等机构的团队使用镍基和钴基催化剂在室温下促进 PET 转化为价值更高的产品。据研究报告介绍，经过电解和产物分离，团队将固体塑料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固体化学物质以及氢燃料。团队评估了这一过程的经济可行性，估计升级回收一吨塑料垃圾的净收入约为$350。他们认为相关升级回收技术在减少塑料垃圾方面具有较好潜力。 这个技术要是能够落地的话呢，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特别好的应用。刚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有关像塑料啊，塑料呢很重要。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塑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其实是会耗费很多的能源，同时呢也会给环境带来许多的影响，比如说一些气体啊或者水的排放都会影响环境。最重要的是，如果塑料呢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它其实最终还是会污染环境的。所以过去呢，塑料怎么来进行处理也是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虽然呢，像新闻当中提到的 PET 塑料现在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很广泛，而且安全性也比较高啊，他们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回收处理，但是成本还是偏高的。而且回收的这个 PET 塑料呢，如果不能进行很好的处理，反倒还是会对环境有影响。刚才讲到来自清华大学的研究机构还有其他的团队呢，所使用的是镍基和钴基的催化剂，可以在室温下将 PET 塑料呢进行转化。这个呀特别的重要，因为过去呢很多塑料的升级转化回收利用，我们算一个成本啊，就是你花进去用来处理它的钱，实际上要比你花钱去买新的塑料，要去生产新的塑料啊还要更多。那这个账一算呢肯定划不来嘛，还不如我去买新的塑料呢。所以呢就会导致许多人宁肯让这些塑料去浪费去污染环境，也要花钱去买新的塑料。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项研究呢，不但可以在普通的室温下来完成整个转化过程，并且呢它应用的是催化剂。那懂化学的朋友都知道一点啊，催化剂这个东西好啊。好是什么呢？它参与化学反应，但是呢它本身又不会消耗，也就是说一次性的投入它其实可以用很多很多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节省了很多的成本，所以这项技术真的很看好它的未来。至于说在未来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决塑料产品回收利用的问题，还是要看整个工业化的过程，技术落地的过程怎么来去实现。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有关新能源的使用。 欧盟的一项数据显示啊，六月份和七月份，欧盟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创下了历史新高，占到欧盟同期发电量的10%。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数据。 日前，一项数据显示，欧洲联盟六月和七月太阳能发电量创历史新高，占欧盟同期发电总量的10%。欧盟六七月太阳能发电量接近39TWh，是2018年同期的将近3.6倍。在西班牙、德国等八个欧盟成员国，太阳能发电量均刷新本国最高纪录。德国太阳能发电量最多，达13.4TWh，占德国同期发电总量的17%。西班牙则是近四年来同期太阳能发电量增长最迅速的欧盟国家，太阳能发电量由2018年同期的3.1TWh增至6.4TWh，占西班牙同期发电总量的16%。为应对气候变化，欧盟委员会先前提议修改可再生能源法规，以推动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发展。按照报告说法，欧盟2019年和2020年太阳能发电量年均增加14TWh，今年增量有望与前两年年均持平。但若要实现2030年预计目标，今后每年太阳能发电量需增加大约30TWh。按照欧盟先前设定的目标，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应在2030年前达到40%。 来说一下欧盟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呢，其实很早就提出来了，可再生能源、绿色能源要占到整个能源布局当中呢，超过一半的这个比率。刚才我们提到像光伏发电，这是目前看到数据增长很快。其实在此之前呢，风力发电在欧盟呢也是有着许多的应用，并且呢占比也是在逐年的提高。那么光伏发电提高呢，这也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来提升了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但是啊，要说光伏发电这个事儿，那应该感谢中国人，因为在中国人进入到光伏发电的这个电板，也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啊，光伏必须要铺一块板子嘛，我们简单的把它称之为这个玻璃板啊，或者说光伏发电的这个电能板。这个电能板呢，在中国的企业开始真正进行大范围的进入设计生产之前，它的价格非常的贵。那么在中国的技术人员企业进入之后呢，这个的成本是大幅的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现在通过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基本上可以和传统的发电的方式，比如说燃煤的发电啊，消耗化石能源发电的方式的这个成本是差不多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要用光伏发电了。光伏发电呢又节省成本，而且对于环境还很友好。其实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人的技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创意，也在推动全世界新能源革命的过程中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啊。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吃过一种小食品啊？这个小食品叫做巴旦木，或者叫美国大杏仁儿。很好吃，我也非常喜欢吃，但是接下来可能大杏仁要涨价了，因为美国加州最近遭遇到了严重的旱情，旱情将会导致美国大杏仁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扁桃仁大量的减产。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近期遭遇严重旱情，那里是全球扁桃仁主产区，而扁桃仁眼下正值成熟期，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当地扁桃仁产业因此遭受打击。加州扁桃仁眼下产业规模达60亿美元，是当地第一大农业出口产品，产量占全球大约80%，其中约70%出口海外。中央谷地是加州最高产的农业种植区，这里的地中海气候和可靠的灌溉系统，使其同样成为扁桃仁理想种植区。扁桃仁虽然耐旱，但在发芽、结果等几个关键时期离不开水，高温天气下对水的需求也会增加。今年夏季，加州遭遇10年来第二严重的旱情，热浪频袭，林火频发。美国国家抗旱中心参与编写的美国干旱监测报告说，截至上周，加州88%地区极度干旱，其中中央谷地旱情最重，水库几近干涸，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不得不减少农业供水，导致许多种植户休耕或改种其他耐旱作物。据悉，许多种植户眼下缺少足够的水，维持扁桃仁树存活。按照媒体的说法，部分种植户不得不减少灌溉量，甚至放弃浇灌扁桃仁树，这与几年前种植户盲目扩大种植形成鲜明对比。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提到，咖啡的整个种植的产量是在下降，原因呢是和疫情的影响有关，也和全球气候的变化有关。而我们今天说到美国扁桃仁整个的产业受到影响，这个其实也是和气候的变化是有关系的。其实呢，不只是今年或者去年，在近几年啊，美国加州每年都会受到气候剧烈变化的影响。比如去年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大火，哎呦，你看那个大火烧的，很多人被迫啊离家远行，因为大火呢马上就要把他们家的房子给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肯定会影响大家的生活生产，而且对于当地的环境也有影响。其实它的背后的元凶就是整个全球气候的变化，而这种情况接下来还会长时间的继续。那么对于像这种刚才提到的扁桃仁啊或者咖啡啊这种经济类型的作物有影响，除此之外其实对有粮食生产主粮的生产也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也不得不让我们去做好准备，气候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在城市中生活的人的生活品质啊，影响的是在各个地方的人呢，可能出门你方便与不方便等等，是这个层面的影响，这都是看得见的，也是眼下的，还有很多长期的看不见的，比如粮食安全，这个也许在未来会成为一个主题。好了，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荷兰为视障人士举办画展。 荷兰一座博物馆为有视力障碍的人士举办特殊展览，向参观者提供视觉以外的多重感官体验。据报道，乌德勒支中央博物馆本月开始举办名为盲点的展览，用实物还原一些艺术品描绘的场景，同时提供耳机等，以方便视障人士获得听觉、触觉、嗅觉等感官体验。视力正常的参观者可戴上眼罩，获得别样观展体验。比如荷兰画家弗洛里斯范戴克1610年创作的静物和水果、干果及奶酪，就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展览中。原画中的餐桌、桌肚、水果、奶酪等物品以实物形式按画作中布局，固定在画框内。照片显示，一名参观者戴着耳机、眼罩，站在画框前，伸手触摸画作中物品。有视力障碍的法里德·埃尔曼斯索里参观完上述作品后笑着说，首先打动我的是气味，我确实能闻到奶酪气味，而且我也摸到它了。筹划这次展览的荷兰艺术家表示，他们先前在一次展览中帮助一名盲人参观者触摸到参展作品，那名盲人当时非常感动，于是两人策划了这次展览。 其实这样的展览啊，不仅仅是面对少数人的或者是展览性质的展览，如果说相关的技术或者类似的这种服务可以去汇集更多的人，那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希望说这样的展览不只是在荷兰有，在中国也有，而且在中国的各大城市面向更多的视障人士包括残障人士，都能够给他们来进行在他们能力之外的科学技术辅助之下的一种新的体验。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各位分享了一些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就和大家走入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啊，我们共同关注的是两种新被命名的恐龙新属种。近些年来，古生物学在恐龙研究领域经常会出现新的成果。最近，中科院古脊椎所科研团队与巴西科研团队合作，研究了新疆哈密藻白垩世翼龙动物群中首次发现的大型恐龙化石，并且命名了两个恐龙的新属种。正所谓新疆哈密恐龙群，新种恐龙被命名。在翼龙动物群当中所发现的新的属种究竟是什么恐龙？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为什么翼龙不算是恐龙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恐龙化石新发现。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古生物有关系。最近，中科院古脊椎所汪晓林研究员所领导的中国和巴西合作的团队，研究了新疆哈密藻白垩世翼龙动物群中首次发现的大型恐龙化石，并且命名了两个恐龙新属种：中国丝路巨龙、新疆哈密巨龙。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这项研究成果是如何得来的，这两个恐龙新的属种又有什么特点呢？接下来呢，我们所有请的嘉宾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汪晓林。汪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汪老师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对您表示恭喜，恭喜您呢又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科研成果。 好、哦，谢谢谢谢。 今天呢，我们就和各位来简单的解读一下您的科研成果。其实呢，我比较关注的是在新闻当中描述啊，您取得这个成果的化石呢是来自于新疆哈密藻白垩世翼龙动物群。那么我们新说到的这两种恐龙，一个叫中国丝路龙，一个叫新疆哈密巨龙，它们也是属于翼龙这个大的类别吗？ 啊、是这样的，它们不属于翼龙，它属于恐龙类的啊。 嗯， 因为翼龙呢，啊，我们知道翼龙是一个飞行的爬行动物， 对， 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啊、飞行爬行动物，但是它和恐龙的关系也比较近， 嗯， 那么我们发现的这两个化石呢，它是在这个哈密翼龙动物群里面发现的， 嗯， 其实这个动物群呢，也是我们科考队，我2006年带队在这边地方考察， 嗯， 在一个戈壁滩无人区考察了十几年，我们发现这么一个翼龙动物群。 嗯， 那么大家知道翼龙动物群，一个动物群呢，它不一定是一个物种了， 对 啊，一类这个物种了，它可能还有别的， 嗯 啊，所以说这恐龙呢是其中的一类。 那您跟我们简单说一说，中国丝路巨龙和新疆哈密巨龙，这是两种什么样的恐龙呢？ 这两类恐龙呢，其实它属于这个比较大型的蜥脚类。我们知道恐龙分成几个大类了啊， 嗯、 这个。有这个食植性的啊，食植物的、 嗯、 还有食肉的。 嗯， 那么这只大型的蜥脚类恐龙呢，它是食植物的，而且它是四足行走的。一般来讲呢，我们传统意义上，比如说孩子们我们大家知道的恐龙呢都很大，一般都说的这一类蜥脚类的恐龙，比如说脖子很长啊，尾巴很长啊，个头很大， 嗯 啊，这一类恐龙。那具体到这个蜥脚类呢，当然也就分好多类别了。当然我们这两个恐龙呢，其实属于这个多孔锥龙这一大类里边啊，这一大类里边， 嗯、 啊这一大类呢，它而且是个体是最大的，因为在蜥脚类里边，个体是一个大个子，是个体最大的、 嗯。 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标本呢，这三个标本呢、 嗯， 其实它这个保存都不太完整，啊，有一个呢就保存了一段颈椎啊，有六个关联在一起的颈椎。有一个呢保存了七个连在一起的尾椎， 嗯， 因为野外风化了不完整。另外一个呢保存了一点点，就是腰上的一个剑椎， 嗯， 一点点东西都不太完整啊，因为它这个个体太大了，在野外呢，因为那个地方是戈壁滩，风化非常强烈的一个地区啊，就是好多都已经风化掉了，已经没有了，就残留了一点点。 恐龙其实我们发现它也是在野外发现的，是非常小的一部分的化石。那中国丝路巨龙、 嗯、 包括新疆哈密巨龙，它们的体型到底有多大？比如说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身边大家经常见到的物件做对比，这两种恐龙各有什么特色？ 这两个恐龙呢，个体还是大的。刚才我讲到了这类恐龙呢，蜥脚类的，食植物的、 嗯、 当然还有好多食肉的啊， 嗯， 就是像霸王龙啊，大家也知道在侏罗纪公园、侏罗纪这个世界里边大家常见的这些明星的恐龙， 嗯 啊，除了这个蜥脚类这一大类是植物之外呢，还有一些食肉的大型的，就是霸王龙啊、暴龙这些东西。 嗯， 那么这两个具体的这两个恐龙呢，其实它个体比较大，那很多观众呢可能就好奇啊，就残留了这么一点点这个骨骼是吧，颈椎啊、尾椎，你怎么知道它们个体呢已经那么大呢？ 嗯， 但事实上呢，这个中国丝路巨龙呢，它是有我们推测了，保守的推测，它的长度呢要超过20米，那其实可能更长一点、 嗯。 是怎么推测的呢？就是这一类恐龙呢，就和我们国家发现的啊，在1920几年，在我们山东蒙阴这个地方发现的一个盘足龙很像的，它们亲缘关系非常的近。 嗯， 啊，这个恐龙呢是之前发现这个恐龙的长度是15米左右。 嗯， 那么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颈椎啊，就是我们发现这五个颈椎了，六个颈椎是它的10到15节，那么对应的以前15米这个恐龙的颈椎呢，也是这个对应过去以后呢，它的长度就是我们发现的丝路巨龙，中国丝路巨龙的长度呢， 嗯， 颈椎的长度啊，就这六节颈椎的长度要长它了15米的这个2倍左右， 嗯， 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如果按正常的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就接近30米了， 它 接近30米了。但是由于这恐龙呢，很多恐龙呢，它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征，就考虑的综合的考虑呢，应该它还是保存的化石比较少， 嗯， 所以呢，我们就给它 推测了一下，保守的估计是大于20米。 嗯， 它以后如果有新的标本发现的话，这个数据呢可能会更准确一点。 对， 我们这个尾椎的这一块啊，就是七个尾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是类似推测的，和蒙古国发现的一个恐龙呢，它推测它的这个体长大约是12米的这个恐龙呢， 嗯， 也是对应的这个椎体尾椎呢，对应的这个尾椎呢进行了一些比较，发现了这个它的这个尾椎的长度呢是12米这个恐龙长度的1.5倍左右。 嗯， 这样的话如果加过来以后就18米左右，所以说我们保守一点推那个17米啊，17米左右。 嗯， 当然因为它还是每个恐龙呢大致相当，但是呢还每个恐龙呢都有它的一些特征啊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呢要准确的就这么点蚕虫的标本要准确的推断它的体长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嗯， 就是我们保守的推测一下，但是确实这两个恐龙都很大的。 您刚才说到这个是通过推测我们得出来的数据，那么在新闻中还听到、 对比啊、对比推测、 对对比推测，这得说得更加的精准一些。在新闻中还提到呢，这是两个恐龙的新属种，新属种又是怎么得出的这个结论？ 新属种这样的，如果说它的一些特征和之前的恐龙对比都不一样的话， 嗯，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个新的属种，新的属，新的种。你知道这个物种的命名呢，都是双命名，有属有种啊。 嗯、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些恐龙呢和我们国家的，包括全世界的类似的恐龙啊进行了对比。但事实上呢，因为它保存的这个骨骼并不多啊，因为不同的恐龙呢，因为在野外保存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有的呢可能有尾椎啊，有的呢没有，有的有颈椎，有的没有。所以通过它有的这些骨骼进行对比以后呢，发现它的特征都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说呢，就定了一个新的属种，就定名了新的属种。两个都是新属新种。一个呢，我们叫它这个中国丝路巨龙。 嗯， 一个呢就是哈密这个新疆哈密巨龙，还是这样叫的。嗯。 对，我们也是刚才和大家了解了中国丝路巨龙、新疆哈密巨龙，您是如何来发现它们的，包括整个科研的过程。那接下来我更感兴趣的是，其实关于刚才提到的哈密早白垩世翼龙动物群，这个动物群您又是怎么发现的？在这个动物群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宝贝，以及呢我们今天提到的中国丝路巨龙、新疆哈密巨龙，它们身上的这几块化石您又是如何得到的呢？ 其实呢，我们从2006年开始在这个戈壁滩无人区跑， 嗯， 跑了十几年，连续十几年，每年都有2-3个月在那儿。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一套地层呢，本来是这个早白垩世的， 嗯， 距现在呢13000万年到12000万年左右， 对， 推测啊， 嗯， 因为它形成了一套非常漂亮的这个亚达地貌， 嗯， 亚达地貌也叫魔鬼城了， 嗯， 在这儿呢，就是我发现了一个。这个翼龙动物群，因为翼龙的化石非常非常多， 嗯， 非常多，多的什么程度呢？上亿数量级的翼龙， 哇 啊，是这么多啊！因为我们野外的这个考察了几千平方公里的范围， 嗯， 其实翼龙的分布范围呢，大约有上千平方公里， 嗯， 它的富集范围呢，就是非常丰富的，一平方米至少有一个这个翼龙个体的，这个富集范围就有70-80个平方公里。 嗯， 那么大家算一下，如果70-80个平方公里的话，那么至少一平方米一个，那么至少就有7-8千万，就是非常非常多的翼龙在这地方生活。 嗯， 那么大家想一下，是什么样的古代环境能够提供这么数量大庞大的一个翼龙化石啊，翼龙的一个植物和营养来源呢？ 嗯， 那么我们知道啊，翼龙是吃鱼的，主要是吃鱼的。 哦。 而且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食性的， 嗯， 主要是吃鱼的、嗯、那么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在白垩纪那个时期就是一个大的湖，很大的一个湖泊、 嗯、 那这个湖的这个面积恐怕要超过10000平方公里，这么大的一个湖， 嗯 啊，这个湖里边大量的鱼了，翼龙呢可以吃鱼呢，我们知道又是非常好的营养，又是优质蛋白， 嗯， 可以为它提供很好的营养，很好的食物来源， 嗯， 然后呢这些营养才能让它啊自由的飞翔，因为它是个飞行的爬行动物， 嗯 啊，需要高的热量、高的新陈代谢，一定要是要营养的，否则的话它光吃一些树叶子、吃一些植物，它不行的啊，它飞不起来的。 哦， 而且这个动物群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世界第一啊，第一次发现的， 嗯， 比如说一个是数量庞大， 嗯， 非常非常多，第二一个呢就是属 都种单一，就它多样性很低，就是上亿数量的翼龙，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就一个属一个种，就是我们命名了叫天山哈密翼龙，就是一个属种。那这一个属种呢有很多很多啊，有幼年的，有亚成年的，还有成年的。更有意思的呢，我们发现了它雌雄的啊，就是你知道我们古生物研究呢就是骨骼了啊，它要判断它雌性和雄性呢，就是在骨骼上很困难的。 对， 但是在哈密翼龙呢，哎，我们就知道它的雌雄。怎么知道的呢？叫头上了长，哎，头上长了头冠头饰，就像我们现在的鸟一样的。啊，鸟一样，好多雄性的鸟它头饰比较大，比较漂亮，哎，羽毛比较艳丽好看。雌性的呢，相对呢就是头冠也小，有的甚至没有啊，羽毛呢也不是太好看了，不太鲜艳的。那么这些羽毛和头饰的功能呢，主要一个就是吸引异性。哎，你知道在生物界呢，在动物界呢，雄性永远是被选择的对象，是它一定要长好看的东西来吸引异性。啊，所以这哈密这个呢也有意思，就是我们从它头饰呢能判断，因为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头骨的标本，哎，它就有两种就是头饰啊，头上的头冠的一些结构，一个是比较大一点，一个小一点，啊，这是有它的另外一个特征。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呀？这个地方发现了大量的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和翼龙的胚胎。你知道这个翼龙呢，发现其实比恐龙还要早。那翼龙蛋呢，发现是很困难的啊，很困难的。那么2004年呢，我和我的一个同事啊，周仲和院士呢，我们2004年 ，Nature 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发现世界上第一个这个翼龙的蛋，是在我们中国的辽宁西部发现的。日和生物群发现的，那这个蛋呢是二维保存的，就压扁的。压扁以后呢，我们不知道这些蛋呢是什么样的形态啊，蛋壳结构等等，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哈密翼龙呢，哈密翼龙动物群这里边呢，我们发现大量的这些蛋，在我们哈密这个翼龙蛋发现之前呢，全世界只报道了4枚蛋。那么哈密翼龙一下子我们发现了很多很多，现在几百个都不止，非常多。而且呢，还发现了三维立体保存的一些这个胚胎啊，对它的这个翼龙的这个胚胎的发育呀，它的这个生命的演化史啊，它的发育史啊，包括它的个体发育等等等等啊，都提供非常重要的一些证据。那么这些呢都是哈密这个翼龙动物群里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就是很多都全世界第一次发现的。 您刚才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可是一个大宝库啊。这对于古生物研究，其实化石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您一下是发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宝藏，那其实回头讲来，在这个宝藏当中，肯定不只是翼龙，还有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啊，刚才这两个主角。那么这两个主角呢，丝路巨龙还有新疆哈密巨龙。那么这两个主角的化石，您是在什么时候得到的？是之前啊，在过去的很多年的这个野外科考的过程中发现的，一直累积到最近才做研究，还是说就在不久之前刚得到的呢？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哈密翼龙这个野外科考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我们考察的范围很大呢。其实恐龙的分布范围比翼龙还要多，还要大。1000平方公里这个都有这个恐龙。但是它的密度比较小，稀稀拉拉的，而且呢，往往呢，就是由于强烈的风化作用，很多化石在表面上开始破碎的。那么这几个标本呢，事实上呢，我们发现了不少这个标本，但是由于这个破碎的比较严重，有些呢个体很大，我们在野外呢也很难把它采下来，因为早期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针对翼龙的，就对恐龙呢关注的相对少一点。这几个标本呢，因为在野外呢破碎太严重了，太厉害了。就是我们就把它直接采回来了，抢救性的采回来了。那么一个标本呢，是我记得应该是2008年我们它采回来的，但发现了肯定要比2008年要早了。因为我们还是发现以后呢，我们还是在上面撒了胶啊，每年把它埋起来进行保护。但后来发现不行，你给它撒了胶，每年给它盖上，盖几次，风一吹它又露出来了，又破碎了。后来我们看到实在不行了，实在保护不了了，就把它采集下来了。那么一个标本呢是这个2008年发现的，那么一个标本呢是啊2013年采集的，2013年采集的应该是哈密巨龙，那么2016年我们也采集了一个，就颈椎这一个，就是这个丝路巨龙。2016年采集的，那么采集回来以后呢，因为这个标本呢破碎太严重了，啊，我们要把它用 表面要保护， 嗯， 啊要保护，然后要修理。但是由于表面风化太严重了，太破碎了，水面特征都看不清楚。但是我们想了个办法，好，我们翻过来，把它原来就是把它包在岩石里边那一侧，把它翻过来进行修理。 嗯， 哎，还可以，修出来以后基本上一些特征还是有的，比如说六个关联的颈椎啊， 哦， 啊七个这个关联的尾椎啊，就是它的反面， 嗯， 就是它的埋在岩石里面反面，如果露在地表的那一侧的话， 嗯， 它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能看见是骨头， 嗯， 其他都看不见了， 嗯， 啊，所以说就在我们在野外科考的过程当中发现以后采集的，回来以后呢，还要刚才讲到要保护啊，要修理啊， 嗯， 因为知道这些。化石呢在这个岩石里边，虽然表面风化的很厉害， 嗯， 但是呢岩石在里边以后又非常非常的硬， 对 啊，非常非常硬，哎，而且呢这个比较大嘛，要修理起来非常的困难， 嗯， 就是我们的技术人员呢做了非常辛苦的修理工作， 嗯， 因为我们的标本有时候一个标本恐怕要两个人修理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哇， 更长的时间，他们不但要在这个把岩石去掉，在靠近骨骼以后呢， 嗯， 为了不损伤骨骼，在显微镜底下像绣花一样的， 嗯， 像绣花呀一样的，一点一点就要把它暴露出来， 嗯， 哎，是这么大的标本，你去看去，那骨骼表面一个针眼都没有， 嗯， 所以还用一些显微镜、一些机械的方法来进行修理， 嗯， 就这个过程呢，就持续了一段时间， 嗯， 然后按理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呢，因为这个标本不完整嘛， 嗯， 我们还是希望呢，就是在野外呢，能不能找到一些更完整的更好一点的标本 对 进行研究，但是在这么多年呢，其实我们找到了有些线索，但是后来我考虑到还是要把一些标本留在原地， 嗯， 建一些遗址博物馆呀，进行一些科普教育啊，为当地的， 嗯， 这个旅游啊或者是科普教育这些做一些贡献， 嗯， 就是有些标本呢还是在当地保护的啊，就是埋在那儿，或者我们用一些胶呀加固进行保护的，所以说呢这几个标本后来呢，按理说呢，我们应该一直在做一些研究啊，做一些对比，因为你要知道定一个新的书种啊，或者要进行一些形态学研究的话，要看很多资料，把这一大类全世界所有的标本，所有已知的文献都要看，啊，都要看，都要对图片啊，对图板啊，一点点要分析啊，要看， 嗯， 就做了很多工作。其实按理说2019年我们这个工作呢，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嗯， 都差不多了。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啊，疫情的原因呢，一直拖了，拖，一直拖到现在，啊，一直拖到现在， 嗯。今天才看到了您的科研成果，哎，我注意啊，汪老师， 嗯， 您刚才提到一点，其实是有就是三个不同种类的化石，而我们最后得到两个新属种的命名，那另外的那个标本呢？ 嗯， 那个标本它干什么了？去哪里了？ 另外那个标本呢，是太破碎了，太破碎了。因为它就是保存了腰上的一个剑椎的一小块破碎的骨骼， 嗯， 所以说呢，大类呢，它知道是犀角类这一大类的，但是呢，你要定成这个一个新的物种的话是很困难的， 嗯， 所以说呢，这个也不太严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一些特征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至少有六个关联的颈椎啊，有七个关联的尾椎啊，这些特征还是能看出来一些。能进行和其他恐龙进行对比的这些化石呢，进行了一些命名。 嗯， 那个标本因为实在太破碎了，一些特征提供的有用的特征，能进行对比的一些特征太少了。 嗯， 所以说这个标本呢就没有进行命名。 那个没有进行命名的标本，您未来还会再去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动物群的化石的这片区域来去进行寻找吗？ 嗯， 还是说也许这个项目就只能走到这儿了？ 啊，肯定要找的，因为之前呢，我们十几年，2006年到今天为止，之前呢，我们主要做的工作还是翼龙方面的， 嗯，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啊，取了一些成绩，那翼龙呢，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进行进一步的野外考察研究的过程当中呢，下一步的重点呢，还是要做恐龙方面的， 嗯， 啊，恐龙方面因为化石很多， 对， 早期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或人力啊，或者这个。因为我们的学生也很少， 嗯， 跑野外呢，有的呢就是也是有很多问题， 嗯， 所以说呢就是就精力不够、 嗯， 我们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翼龙研究这方面的，因为我最近这么十几年主要是翼龙为主，虽然是我也做一些恐龙，但主要是翼龙为主， 嗯， 下一步的工作呢，其实我们就要做一些和恐龙相关的工作， 嗯， 因为呢除了这个我们已经研究的这几件标本之外呢， 其实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的一些标本啊，其他的一些标本。那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呢，还是要重点一些关注，也多关注一些恐龙化石。 嗯， 要把这个动物群的一些组成啊，一些成员搞清楚。 嗯， 这样的话科学价值更高，保护起来呢更有意义。 对， 更有意义。 嗯，我知道您也是研究翼龙方面的专家，其实刚才也跟我们说到了很多和翼龙有关的故事和知识，但同时您也提到了一点，翼龙是翼龙，恐龙是恐龙，但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都会把翼龙呢列为恐龙这个大类，为什么翼龙不属于恐龙？ 哎，你这个问题也很好的。事实上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现在的好多小朋友的一些书啊，科普的书里边，啊，恐龙的书里边肯定有一章是讲翼龙的， 嗯， 还是这样的， 对， 啊，所以很多人呢认为就是这个翼龙是会飞的恐龙啊， 对啊， 会飞的恐龙，那其实它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其实关系也比较近啊，也比较近，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的祖先，比如说举一个不恰当的这个例子的，就是想到我们的堂兄弟啊、表兄妹啊，类似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嗯， 在2亿3000万年左右的这个三叠纪的晚期，它从地球上同时出现。 嗯， 出现以后呢，哎，很奇怪，翼龙就直接飞到天上去了。现在到现在为止找不到它从地面直接飞上天的过渡的类型是没有的。 嗯， 那么恐龙呢，在地面行走，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它们两个是和平相处。啊，没有太多的这个生态空间的竞争， 嗯， 所以呢，他们一直持续了，大约在地球上持续了1亿6000万年、1亿7000万年左右， 嗯， 那么在白垩纪末期的这个地球生命大灭绝的时候，在6600万年左右，啊，翼龙和恐龙就同时灭绝了， 嗯， 就是他俩的关系很近，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嗯，因为翼龙是会飞的一个爬行动物，所以很奇怪的， 嗯， 这早期的研究呢，它是要比恐龙还要早。发现还要早，恐龙的发现是1820几年，翼龙最早的第一个翼龙研究呢，是1784年， 嗯， 啊，1784年研究以后呢，当时这个研究者呢，意大利的一个博物学家，他并不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 嗯， 他根本分类都分不出来，不知道哪一类，他只是把它描述了一下，有些照片。发表那个东西，但是呢不知道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 嗯， 在1801年的时候呢，这个咱们知道法国的著名的解剖学家，也是古生物学家的鼻祖了啊。 嗯， 他是巨维叶。巨维叶呢，就是在没有看到这个标本的时候， 嗯， 实际上第一个翼龙这个标本的时候呢，哎，他一看他就是，哎，这就是会飞的爬行动物。你想想在那个时期要说这个爬行动物会飞，其实一个，嗯，非常大的挑战了啊！ 对 啊，他就认为这两个翅膀就是翅膀。 嗯， 那么自这以后呢，那么几十年呢，对这个翼龙还是有争议的。 嗯， 有人认为呢，哎，它就是水里边的啊，那个两个翅膀就是划桨的那个像桨一样，啊，甚至认为呢，就是一个翼龙就是一个哺乳动物啊，或者蝙蝠啊，或者鸟的一个会飞动物的一个混合体。 嗯， 甚至呢，有人建议，给居委会建议，就这个动物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凤凰鸟。啊，就提到这个问题啊，说这个因为太奇怪了啊，凤凰，但是巨维叶呢并没有接受他这个观点啊，没有接受他的观点，就对翼龙这种飞行爬行动物非常奇特的这种动物的认识啊，也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然，翼龙这个名字呢，也是巨维叶起的， 嗯， 巨维叶起的名字。 哎，真的是有意思啊！今天您还给我们讲了其中很多在历史上，发现翼龙的一些小故事。当然，无论是对于恐龙的研究，对于翼龙的研究呢，还是要持续进行。我们也希望未来呢，汪老师在这个领域取得成果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谢谢。 那我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汪晓玲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汪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郑好片。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特别关心我家大哥甄之道啊，还有我姐甄好信，一旦看到啊什么对他们有用的东西，我恨不得把他们全都买回家。 真的吗？好便，我跟你说哦，那个奢侈品的包包哦，对我可有用了。 这个呀，我可是爱莫能助。 那男朋友呢？你二姐也需要一个男朋友 啊。那咱们还是聊聊买包的事儿吧。 甄好便，那也行，说吧，什么时候买？ 在这之前啊，我想先给你和大哥下单一款原生态无污染、产自大山深处的蒲公英茶再说。 什么？我听过玫瑰花茶、菊花茶，就是没听过蒲公英茶。这个蒲公英还能喝吗？ 当然了，不仅能喝，喝了还大有好处呢，可以排毒养颜，对肝脏啊尤其好。可以去肝毒治肝炎， 这么好还能去肝毒，那你给我多买点。哎呦，我决定了，以后我每天就喝这个。 好嘞。二姐，咱们的蒲公英茶到了。 我来了我来了，快快快泡上。哎，大哥大哥， 怎么了？ 好骗给咱们买了蒲公英茶，快跟我一起开启去肝毒治肝炎之旅吧。 你有肝炎呐？ 你才有肝炎呢。 大哥，你看二姐脾气这么暴，那肯定是肝火旺啊，肝火旺自然会积累毒素啊，这蒲公英茶呀对她有好处啊。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谁跟你们说蒲公英茶可以去肝毒治肝炎的？ 甄好骗说的。 大哥，我这次真的没受骗啊，蒲公英是可以药用的吧？ 啊， 蒲公英入药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对吧？ 对呀，这确实有记载，但蒲公英啊对肝炎具有治疗作用的说法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肝炎是发生在肝脏中的炎症，主要由病毒引起的。 可是已经有实验证明蒲公英在人体外可以抑制丙肝病毒的增殖了呀。 没错，但首先这是体外实验，而且这种实验距离真正的临床研究啊还远得很，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蒲公英就能治疗肝炎。如果真的被确诊肝炎，应该去医院，医生说怎么治就怎么治。而像甄好信啊这种根本没病就瞎吃瞎喝瞎保健的更不可取，要是吃错了喝错了，没病都会得病。 好吧好吧，我知道了，这次又差点被甄好骗给骗了。甄好骗，你赶紧补偿我一个包包。哎，那你别跑，说正事儿呢。 我给你出去找男朋友去啊。 你还讽刺我，哼，有本事你就别回来。 哎呀，这肝火是挺旺的啊。When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